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。像个傻女人，厚厚的肩膀靠着，躺在你身边，在地上笑着，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。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到轻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。像个小女人，厚的肩膀靠着，躺在你身边，不停是笑着，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。你在我耳边唱歌，我乖乖听着轻声，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。 担心生命不再 轻松也是种舒服，只看见平坦的道路，让我的脚步自然而然跨出大步。我现在只想这样的被帮助，我现在只想没有任何包袱。我只要独处，我不要约束，享受这孤独，我不去反扑，是种帮助。生活的痛苦，生活的变数，生活的凹凸，都是我的路。 是我的路。 Oh, I feel so good.

节气，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。很好奇还有谁胆怯闯进我日记，欢迎光临亲爱的，请相拥我的感情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。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，每颗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。 12点了，不管你今天在忙什么，我都想邀你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专心的和我吃一顿中饭。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而你是我的 My Love。 欢迎致电摩尔龙， 乌镇南进优。